的元素。为了配合专辑的风格，他还将专辑的音乐录影带和写真拉到了西北丝绸之路上拍摄。遗憾的是，作品并没有得到市场的青睐，唱片销量幕后开始进行音乐创作。他觉得自己写歌应该不错吧，人家应该不会不要吧，但是没想到一开始人家还真的不要。后来他就问大家为什么自 己以为我竟一块安稳的水晶， 凭饶舌，周传雄凭着对音乐的那份挚爱，用心努力的创作，制作出了多首经典的流行歌曲。我们期待周传雄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。